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沉重了一节。咁其实就唔想咁多讲咁多沉重嘢，其实有个话题呢就有几有趣，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纯粹係一个思考训练嚟嘅啫。我可以错，其实我成日都讲嘅，即係其实我可以错嘅，唔一定係我啱嘅，只不过就係话讲我嘅睇法出嚟，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咁可能我讲嘅嘢 inspire 到你，諗到一啲你觉得啱嘅嘢，你可以驳到我，可能我冇嘢讲嘅呢，係咪？有朋友喺 Facebook 驳我，就觉得好似我佢好似同佢顶到行咗，即係我唔信佢咁讲，係咪？即係有朋友就会留言就係话唔係，佢觉得梁振英係一定连任嘅。咁我就觉得你唔好先有结论先，你係讲俾我听点解你会有咁嘅推论。你又唔係，我眼见系咁，又或者我人生经验觉得系咁 ，OK， 咁我尊重你嘅睇法，我亦都唔会公开谴责你呢个睇法。咁老实就咁，大家都有心水噶啦，系嘛？咁神来之笔，风水佬讲嘅嘢，佢仲做唔做唔中，我都话 big deal， 我即系讲第三次啦，系咪？真系冇所谓嘅。问题就系话，当我去挑战你嘅睇法嘅时候，你可以话俾我听，我冇意见，我依然坚持我说法，咁咪完咯件事，我尊重你噶。问题咧就千祈唔好。唔好觉得我喺度同你顶撞緊，其实我真係唔係同你顶撞緊，所以我係非常之与人为善嘅，我係真係一个好人，係咪？大家知道。咁我成日想讲乜呢，我唔知礼拜三出咗个 post， 好 practical 嘅。如果你係立志去做一个厌仔，即係当你俾北京去 approach 你嘅时候，你会去点样出价呢？嗱，呢个真系我觉得几有趣嘅，因为当然咁我喺 Facebook 度出咗个 post 啦，咁亦都有人回啦。其实睇得一个人可以答到个问路出嚟，呢、这个问题应该点样回答？当然就好多人要求唔同嘅，譬如文哥咁啊 ，Chang Chi Man， 佢就会觉得喂，我首先咧要求一个美国国籍，咁唔系佢唔系，佢好似系要求一个一夫多妻合法化，类似咁上下嘢嘅一啲咧，就要求一个美国国籍，跟住我要点样走佬，跟住1000万现金，有啲话5000万现金，跟住咧 ，Elky 咧就话咧，要搵一即系要俾一个我一世搵唔到嘅钱，又或者我成世搵咁多钱，你俾我咁，其实咧就个问题唔系你要求啲乜嘢，系其实系点解，得一个 zero 够胆答我点解嘅啫，同埋点收钱。呢样嘢紧要，思维但好简单啫。就系 production cost 系啦，即系当你会识得计你嘅成本嘅时候咧，你又识得有你，即系你开始会知道你要去买一个 product， 而个 product 唔系 tangible 嘅时候，你点样收钱吓？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当你真系要你要所谓叫做大deal，唔系股票上面嘅大deal，唔系商业上面嘅大deal。又喺度做厌仔嘅大雕嘅时候，你点样样收钱呢？即系唔系嗰时政改嘅时候，真系中联办有人同你攞票，嗱啱乜乜乜，你因间投票攞住3000万人订先，嗱就喺我车尾箱，而家你跟我来攞，你估真系收买你嘅人系咁易俾钱你啊？唔系佢肯唔肯嘅问题，系点俾你啊？即系你需要知道俾钱嘅人。习近平嗰啲钱，定系国家喺国库攞出嚟嘅？唔系噶嘛，通常系为咗做生意嘅人，又或者帮阿爷解决问题嘅人，佢会帮阿爷出咗呢笔钱。例如亚视点挨啊，例如文汇报点挨啊，唔系中央直接俾维稳法佢做噶嘛，系有啲外国商人去顶咗呢笔钱噶嘛。所以千祈唔好幻想俾钱嘅人俾得咁疏爽。所以话你一开口就1000万5000万，屌我唔知点样俾你啊！我唔知你点样收啊！佢真系攞5000万现金出嚟，你点啊？你抬翻屋企啊？5000万现金有几多啊？我真系咁大只未睇过。你同我讲50000万， 我知大概你一手攞落去，大概嗰银纸几即系有几大嚿，100万有几大嚿，你都或者有个概念，咩叫5000万啊？唔知喎，即系可能一台都系嘅。你捧住5000万现金翻屋企，你唔惊噶？你惊唔惊俾人劏死牛啊？你惊唔惊老笠啊？佢俾得5000万你，你咁热走？喂，你5000万，你要搵地方收噶？傻仔，唔系收 cash 噶呢啲环境。你以为收 cash 好稳阵啊？你日日孭住嗰5000万，你真系好似大陆贪污咁啊！将我1亿人民币摆喺床下底啊！人哋搵捻到你，你咪系死，俾人告噶嘛？啲钱唔系咁搵噶。好啦，你有冇睇过《枪王之王》啊？古天乐做嗰套最简单嘅收钱方法呢，就系啲不记名嘅债券，一张纸嘅啫。问题就系债券有 number 嘅。屌，即系要追你咧，都唔系咁难呢啲嘢，同埋你转手咧就好捻难嘅，因为张债券好捻高额，咁又系唔系办法噶？咁嗱，所以点收钱呢？咁咧就成个 fundamental 同大家讲一次。如果真系你系想做乜种物种，收买一个艳仔翻嚟帮我爷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又好。你嘅志愿系立志做一个艳仔又好，嗱，你要听实，坚抽啦。首先，有个大前设嘅，共产党收买你嚟做乜嘢呢？嗱，佢冇个目标咧，基本上佢系唔会出一笔钱俾你，又或者唔会有一个人俾一个好 solid 嘅 offer 你，叫你帮佢做嘢嘅。佢又唔会白白养你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唔可能就系话，喂，你喺我度支份薪水啦，系嘛？你支份薪水，你第时我有咩用途嘅时候用。就即系用你用得着啦，唔会最少都俾个 target 你。譬如你帮我搞个青年组织，又或者你帮我搞个激进组织，你帮我搞个本土组织，要有几多人？嗱，好 solid 嘅。又或者你呢个组织要搞件事，我要见报嘅，我要有游行，要吹鸡嘅，好 solid 噶呢啲嘢。你真系要做嘢咯。咁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系出钱嗰个人，我会点出钱？首先，呢、这个 offer 一定唔会系唔会一单摆一单嘅，即系唔会 one off 嘅。因为做呢啲嘢嘅时候系要好小心。我信你唔过，我唔会揾你做。屌，真系多个谢永健咁，系嘛？有晒啲收款单据啊、入票啊、乜七啊。你喺度督我扑街，我做生意喎、啊，大佬。更加上，就算我呢啲生意，我几有钱都好啦，我要搵只僆嚟同我 handle 呢啲嘢嘅。屌，我只僆唔生性，食我夹棍，动我一铺，我咪又死，唔得嘅。喂，呢啲嘢可能真系要处理好小心。第一，牵涉嘅人要尽量少，唔想俾人督。二来就系话，呢啲嘢好话唔好听，有时中央落嘅指令真系咁多人知咩？信你唔过嘛。所以有好多时就可能就係话我要落指令，我要亲手自己傾嘅。咁如果我要同你傾嘅时候，啲钱我梗係捻到好捻紧啦。你唔好真係咁易諗住我真係开水喉係咁寫 check 俾你先得㗎。所以如果我係一个好 solid 嘅 offer， 真係想你帮我搞个青年组织，我只会问你，你认为你要做呢件事，我俾一个半年嘅 budget 你，每个月知一个薪水，你我当系一个 project manager， 你觉得有几多人帮你手，你要请几多个人，你要做一件乜嘢性质嘅事，你俾一个 proposal 我，然之后我话俾你听个 project 我可以俾到几多钱，每个月 offer 系可以俾几多你，10万就10万，15万就15万，3万就3万，一个好 solid 嘅钱，呢个钱你就帮我做到半年之后嘅一个 mission 啦。咁可能係一个政治组织，佢可能会同边啲报纸杂志，佢可能会写到文嘅，又或者可能会出一个所谓叫 KOL， 係咪嗰啲人会有咩支持你嘅，你吹鸡咩嘅。咁当然就係话佢搵得你做呢一样嘢，背后亦都有啲天地线可以帮你答。如果你要做一个咩 operation， 你要吹鸡，咁话到明你呢个 project 係小钱，即係唔係小钱都好啦。个 offer 系好细噶嘛，我点会好似啲建制派游行咁样500蚊一个，500蚊一个俾你去，唔捻会嘅。你话俾我听，阿乜生， 你譬如你要搞个什么反水货游行得，你喺网上面帮我吹鸡点点点都好，我呢就喺背后帮你搵廿个人嚟铁脚嚟嘅，一定到嘅咁样。跟住我可能会同你俾个任务你。嗱呢单嘢呢搞得细冇意思，搞大啲要见血嘅。所以我喺你会呢班人度俾个帮手你。佢当然系你保镖啦，屌讲就讲好听啲保镖。就是那些褪后掟砖啊，蒙面啊，不知几时搣个女警一下啊，那些阴招。当然你吹鸡去的示威者梗系唔知情啦。又或者你自己本身都唔知情。你老细安排一个人嚟帮你，你有得话唔好咩？你冇得话唔好㗎。硬食囉，係咪？你话你去做选举工程啊，得安排两个保镖俾你。嗰两个保镖前青左青龙右白虎嘅，成身纹晒嘅。跟住话俾你听，佢又识咩？巴西柔术呢个识菲律宾魔棍咁，喂系咁噶啦。但系问题就话佢喺你背后做乜？你点知啊？呢个人又唔系你请嘅，你老细安排俾你噶嘛？你老细背后有咩特殊任务俾佢？佢同你交代啊？唔捻系嘅傻仔。当佢安排咗咁嘅人俾你，你要同呢啲咁嘅人去出席一个 operation。出到嚟嘅结果就可能系大家电视见到嗰啲，可能事必即系真系，可能有一班人系好同意你呢个运动嘅出发点，支持你呢个游行，又或者佢哋都认同某程度上嘅推撞咧，觉得系发泄，系一个表达不满，而你觉得 OK 嘅问题就系话呢咁嘅推撞系咪有底线嘅咧？条线喺边度收咧？好简单啫，一个人嗌非礼得噶咯，喂黑警，你非礼我女朋友，点点点，喂就开拖噶咯，咁啊恭喜你啊，有啲嘢你做唔出，你老细安排只马俾你，佢就做得出啊，咁咪打咯，打完第日上报纸咯，咁你咪立咗大功啊，喺嗰时你老细就会觉得你真系做到嘢啦，系嘛，佢真系觉得你咧同你合作得到，问题就系话你觉得系你老细俾个 offer 嘅钱。你啊，定还是你同你老细开一个钱，你要几多咧？喺呢一个阶段，都系你老细俾一个人工你嘅啫。咁咩叫一个人工啊？譬如你一个 fresh grad 吓，廿零岁，我冇指名道姓讲人啦，嗱吓，千祈唔好将我呢个 post 吓，又将佢套落去吓边啲人嗰度啊！我唔系讲紧佢哋啊，啊，我系完全系讲紧一个逻辑咋。咁你如果啱啱读完书，咁咪俾皮靓你一个月。咁但系问题皮靓嘢你唔使做嘢噶，你可能就系、是、你真系可能就系你工都唔捻使翻噶，你喺屋企上网打飞机嘅啫。你系要联络你啲义士啊嘛，系嘛？联络你啲支持者啊嘛。咁你嗰啲嘢使唔使俾个 office 你啫？你喺屋企自己做啦。问题就系话，总之嗱呢排咧有单咁嘅嘢啊，嗰时你帮我搞个咩活动，你又帮我做 organizer 啦。咁喺你嘅角度嚟讲。头先我就用一个厌仔嘅心态去成件事睇白晒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金主转咗个版本，佢同你讲唔系啊，屌你唔好以为我喺大陆做生意啊，其实我好捻反共噶，咁我啊正喺香港物色紧一啲义士，我啊准备一个革命基金，嗱俾佢哋搞革命嘅吓，第一件事咧，你系唔该同我光复上水先，咁我咪俾啲革命基金你咯，喺你嘅眼睇嚟系咩嚟噶？系革命基金嚟噶嘛？你点会知你同阿爷有联络啫？佢话俾你听佢喺大陆做生意，问题佢话俾你听佢系反共㗎嘛，你都觉得你自己系反共㗎，咁你仲唔系革命精英係咪？咁所以嗰个钱呢，无论你知情唔知情都好，资金是红色的，冇第二个选择，无论你系唔系厌制都好，钱就系咁嚟啦。第二，当你去到个组织去到咁上下规模，一个唔好彩要选啲咩区议会啊，咁你就会见到郑永健呢啲人啦。而家就有个好 solid 嘅任务，喺边一区边一区边一区呢，建制同泛民嘅阵营呢就好吃紧嘅，唔该你落去。我觉得嗰啲泛民呢左交臭后脚，系阿爷呢中联办嘅探子嚟嘅，嗰啲完全系北京嘅义子嚟嘅。我哋呢个反革命基金，喂你就要拉啲反革命分子嘛。是吧，咁你所以你仲唔派郑永健去做低嗰啲反革命分子，嗰啲咩民主党啊、公民党啊、人民力量啊，你唔使俾个字头佢㗎，你就咁叫佢做，你係义士散兵素人， 你嘅革命基金我帮你筹措，系咪好捻宏伟咧？件事咁咪出咗个郑永健咯，咪俾人告咯，系嘛？咁当然就系话呢件事只行即系停留喺区议会嘅层面。问题就系到咗嗰一刻，你觉得你可唔可以叫高你嘅 offer 咧？如果你自己选到咧，我谂 offer 就会有啦，因为你始终咧，你喺一个选举里边赢咗，你喺区议会咧，你就有份人工啊嘛。咁佢如果比较低过你嘅 offer， 譬如区议会出两三万蚊人工俾你，你老细出得万五，你点会同老细做嘢啫？喺你嘅心目中，佢最好就系两家茶礼啦，吓两样嘢，即系两份粮照出啦。问题就系话，佢有啲嘢叫你做，即系譬如叫你喺区议会扫墙咁。喂，咁你知有啲人唔扫得噶嘛？吓、啊，你一去到区议会，你就喺建制嘅一部分嚟噶啦。佢真系有人同你讲就系话，哎阿乜生，其实咧我哋嗰日咧区议会嘅活动就而家招标紧，搵啲公司咧就提供咩服务。嗱、啊，你背后有冇公司可以介绍啊？嗱、啊，一定中嘅。嗰啲台底钱你唔知搵几多嘛？你老细俾万五蚊，你叫你扫墙唔捻扫啦。正噶嘛你，香港人嚟噶嘛，咁所以喺嗰一刻咧，你老细个 offer 就唔应该太低啦，系嘛？咁但系当然 ，Given 你系要选到呢个区议会议席先啦，咁你选唔到，选唔到咪选唔到咯，系咪？好啦，讲完区议会又讲立法会咯，嗱立法会问题唔同，选区议会你咪就系俾3000蚊按金咯，咁你之后你影印啊、吹鸡啊、剩啊，屌你有个政治组织噶嘛，你有个青年组织噶嘛？系嘛？你每个月有水噶嘛？你咪用啲水嚟选举咯，即系恒常开支。你老细唔会特登俾一笔钱你噶，所以你唔好谂住去帮所谓叫即系有个所谓金主叫你出一个选举，你真系好捻多钱，唔会好捻多钱嘅。喺呢刻真系唔会好捻多钱嘅。你又选啦，立法会唔同咁计法啦。点解？立法会咧，无论你喺边一区都好，你即系你有冇100万，你真系唔好行埋去啊！人力。物力 banner， 好多时呢啲选举你真係要有人有声势呢，你係真係要卖广告。就算唔係卖广告都好，飲茶食饭灌水係咪钱呀、啊、叫你几只嘢俾钱呀、啊、唔係㗎嘛。叫你嘩大佬要义工开站喎、啊、你唔使俾个饭盒佢呀、啊、你唔係俾钱佢啫。咁你革命英雄应该对佢好啲啊，咪好似花生台咁，屌你汽水又冇，烟仔又冇，花生都系要听众拎上嚟嘅，咁你鬼唔系阿土啲选唔捻到咩？咁我哋革命英雄嚟噶嘛，咁系咪对于议事好啲啊？叉鸡饭鸡都鸡髀啦，系嘛？叉烧都系梅头肥嗰只啦，点会对你叉啊？呢啲系咪钱啊？喂，做呢啲嘢系要 budget 噶嘛？咁佢俾得咁大个 budget 你，咁你要开始同佢讲价钱咯。因为点解啊？帮佢搞选举嘅系你啊嘛。喂，我搞完呢个选举，如果我赢咗嘅时候，我就唔使睇你金主面色啦嘛。屌，你明唔明啊？你又系俾翻嗰10000蚊我，我唔要啦，系嘛？立法会议员有90000人工、啊，我做乜睇你嗰10000蚊头啊？唔会啦，系嘛？系嘛？即系嗰一刻。佢要俾一个咁大嘅选举 budget 你做，你同佢即系金主之间嘅信任就要非常之非常之久。如果唔系，就会出现我头先讲嘅情况啦，会起你飞脚啦。咁其中一个可以 bind 到你同佢有基本信任嘅系咩咧？俾更加多钱你咯。无论你选唔选到，选完之后我俾一个 budget 你。唔系 budget 嘅，即系我俾一个 reward 你，俾个酬劳你，俾个报酬你，30000，唔理赢唔赢，咁你呢个选举系咪非常之落力啊？记住，你呢个选举系有人包底噶啦，金主系已经就系话你呢个选举输100万，我包底噶啦。总之你呢个选举，你就唔好做傻事啦，唔好穿柜桶底吓，啲、啊、钱咧你觉得应使则使吓、啊，总之嗰啲我唔会悭嘅。问题选完之后，我就俾一笔钱你。无论赢输都好，嗰笔钱你一定带。咁你系咪会同佢卖命啊？会咯噃，系嘛？选一区一个咯，选两区咪两个咯。你嘅政治组织有人，咁你青年组织有人噶嘛？嗰一刻你就开始有啲钱咧，就多啲噶啦。即系之前嘅就系、是、一份人工，一份薪水。咁啊，多少就 封建遊人啦，係嘛？俾多啲錢你落你你落落啲啦。但去到立法會營運咧，佢真係要俾一個 incentive， 你要喺呢個立法會咧搏曬老命，出力去選。一個唔覺意選到，就真係咧，大家係講緊揾大錢啦。即係頭先之前講嘅三幾萬蚊出人工，咁你話屌李思燕咪咁出嘅咯？梁美芬出嗰啲人工係耳辦助理嚟噶嘛？第一呢啲錢阿爺開到數。系嘛？可能金主都系建制入边一部分。你嗱，你咧去啊边个个议办度做助理啊，俾张卡你，你系可以随时入立法会嘅。跟住一个议办就支两万蚊人工俾你，系咪好傻啊？好啦，去到选立法会啦，选完之后，就算我俾几十万酬劳你，嗰啲钱都唔系会杀人抄家嘅事，即系唔同咧。赌神咧，你真系赢咗阿边个咧，赢咗嗰个二撇鸡咧，赢咗佢九百万咧，佢要走去揾杀手去攞翻张票，唔系大钱嚟嘅，几十万都系，即系佢俾你咪俾你咯，选到就唔系咁讲法啦。好啦，喺我个 po 上边，嗰啲咩一千万啊、五千万啊，系唔会发生嘅，记住。但系问题就系 ，once 你一选咗立法会一条数就唔系咁计啦，因为又系头先嘅故仔，当你入咗立法会之后，你就有人工噶啦嘛，你嘅立法会人工讲紧系九万几，咁你仲要你都满约酬金，仲要加埋你二办啲实报实销，呢条数就唔系你老细俾到你噶咯，当然嗰刻你就唔系服侍老细，服侍你自己啦。咁好啦，你老细点样班你啊？咁跟住之后。咁你老细如果想揾你做嘢嘅时候，咁你点啊？即系当然你做嘅嘢，如果你话，本来我老细咧就话呢个系革命基金嚟嘅，问题就系当我入咗建制嘅时候，我觉得建制好啲咯。即系所谓建制唔一定要走过去民建联嗰边啊，可能泛民都系一种建制嚟噶嘛，系咪？咁我作为泛民嘅一员，如果我系泛民嘅一份子，下次又保佑我选到嘅话，喂，十万一个月。一年过百个，系嘛？连埋啲满月酬金，几年即系五六百个。咁你呢个金主系咪一定俾到我先？咁到时唔一定噶咯。所以第一个问题喺嗰一刻你要谂嘅话，你嘅金主究竟系边个？当如果你嘅金主系五六百都可以同你开口倾，可以真系见 check 俾到你，即系而张 check 对到演嘅话咧，呢个金主真系绝对信得过。问题系呢个世界系冇咁蠢嘅人嘅。当你动到嘅钱系咁嘅层面嘅时候，就唔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乜种物种应付到你㗎啦。咁你到时就可能识一个更加高层嘅老细囉。嗰、那个老细又可能同你讲第二啲资金，第二个 scale 嘅钱。咁佢对你要求可能第二啲嘢嚟㗎喇。因为当你入到立法会议事堂嘅时候，你个票有钱㗎啦嘛。係咪？咁问题就係话你选完之后系咪可以即刻问佢攞呢嚿钱呢？都唔系喎。我个睇成绩。系咪？我要睇你嘅有几忠心，你做啲嘢嚟睇下先。嗰时就唔系钱嘅问题啦。咁你就要睇下究竟你培育出嚟嘅呢个人对你有几忠心，系嘛？甚或乎阿爷而家有呢个任务要即刻做，咁啊，你会俾个咩钱？咁啊，即系我又唔想立乱去攞啲 case 嚟做啊。咁问题就系话，如果我有一个行动。要你做完之后连你个议员位都冇嘅。咁你会出几多少钱呢？你要记住之前呢你系冇赚过大钱嘅。一路以嚟你都系收紧个议办嘅人工，选完区议会可能有个 bonus 几十万咁样。你话嗰啲系咪钱呢？唔系钱嚟嘅。对于一个立法会议员嘅薪津，嗰啲都唔系钱嚟嘅。一个乜嘢嘅钱先会令你放弃呢个薪津呢？好啦，如果我会啱四点开呢，基本上选民选咗入去起码呢四年，就算我唔返工基本上冇人吹到我账嘅。咁所以嗰五六百万呢我係待梗嘅。ok? 咁问题就係话我可唔可以同你开一千万呢？我唔知得唔得喎，咁我同你计啦。你要起码俾到五六百万我先呢一刻会答应你一个要求而冇咗自己呢份工。period。咁但问题就话系咪呢个数目只一即系呢个数目一定系五六百万呢？因为系呢几年嘅人工嘛。 你唔好諗住同我講就話我之後嘅人工喎 ,sorry 喎，即係呢一刻你唔值得睇咁遠喎。你話嗰個唔係，你話我做咗兩屆立法會議員啦，我係一個喺大學教過書嘅教授，我係一個喺香港人心目中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公眾人物，咁我講歷史又好叻嘅，咁亦都我非常之叻搞政治組織，亦都我非常之得後生仔鍾意嘅。咁嗰個人值幾千萬啊，值喎，因為佢有 reputation 啊嘛。咁你但係如果你係你金主一路以嚟栽培你爬到呢一個位，你金主唔會俾三千萬你喎，係咪？三千萬佢寧願收埋一個現成嘅人啦，即係收唔收埋到另外一件事，同埋就係睇下個任務係乜囉，好簡單，係咪？咁如果你話呢一刻我要你執行一個任務，要你即刻議員都冇得做嘅，喂，老老實實五六百萬真係唔少得。問題就係咁，五六百萬點樣收呢？呢、這個就係大問題啦。如果你話我喺香港，即係譬如我而家喺香港要做呢件事，我係立法會議員，好啦，俾 blog 俾 blog，OK， 做完一件大事，好啦，我將會可能俾啲同僚彈劾我啦，三分之二議員在席，就決定褫奪我議員資格，咁我呢幾年人工就冇撚咗啦，係嘛？咁你俾筆錢我，咁我都驚嘅喎。我点知你会督翻我出嚟啊？吓，我又唔系巴闭到就话转头我就会攞啲入数单啊，呢几年嘅事啊，出一本书啊，跟住怼你啊。喂，你做到呢一个阶段，你都冇话俾我听，你金主系咩人，你唔知啦。你真系当系呢个反，即系你真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反动基金啊，一个革命基金啊，俾钱俾得你咁顺摊啊？你冇脑噶，你食屎噶？唔会咯。唔系我自己立坏心肠做只鬼，而系话我开头嘅时候，我觉得自己系个革命英雄，但系做下做下时候发觉我真系唔得，呢份工系我嘅，但系唔系喎，整下整下，好似我老细有啲要求，我发觉做下唔系，我都觉得呢啲几鬼，但系冇办法，我选到立法会议员，我做唔做得呢？咁我必定要做噶，你洗湿咗个头啦嘛。咁但系问题就话佢俾得五六百万你买断你咧，咁我真係覺得呢真係要著草喎。因為第一真係我著咗草嘅時候，譬如我移民咗加拿大呀，即係點點，咁我居留權你幫我搞啦，係咪？我唔識搞啦，我即係同埋我有一個年青小伙子，我係一個係咪信奉托洛斯基年青小伙子，我信奉呢個本土思潮，係咪？移民我唔識搞，你俾咗個居留權我。咁筆錢我得放喺美國佬度，一放喺瑞士銀行都好，唔會放喺中國銀行啊，係咪？你放喺個政治組織嘅中國銀行户口就死得啦，唔得㗎呢一樣嘢。我點知佢凍結我資金啊，係咪？喂，我轉頭攞曬 cash 嚟擺喺床底，我驚俾人爆格㗎喎。你唔好以為五六百萬易收喎，都係一件事嚟㗎喎，係咪？同埋你心諗住你有嗰五六百萬，第一你会买啲嘢俾自己疏乎下先㗎啦嘛，你想买个快利啊，係咪？二手百零万你都要买一架㗎，你咪买层楼啊，收下租以后大家稳定啲啊，係咪？咁你剩返啲钱你想买股票啊，收下息都好啊，係咪？你会諗呢啲嘢㗎嘛。问题就係呢啲嘢你摆撚晒喺香港，车你驚俾人拖啊，车你驚俾人偷啊，係咪？系楼唔惊嘅啫，系嘛？你系惊楼跌嘅啫。咁但系你话唔系，摆喺银行，你真系惊俾银行冻结资金嘅、哦。你谂下，有一个金主可以扶植你做咁多嘢，佢真系有能力冻结你资金，有几难啊？唔难噶，你谂深一层，你仲唔惊啊？咁我喂唔好啦，我着草，我去美国，笔钱你写张 cash check 俾我，我落地一定 cash 到嘅。咁我仲觉得嗰笔钱都稳稳定。系嘛？你仲喺度同我讲话你要一千万啊，五千万啊 ，sorry 咯，有我唔系俾你咯。所以即系我开股，我觉得如果真系要你执行一个任务，要令到你呢几年咧系即刻冇得做嘅，佢一次过出晒呢五年嘅粮、四年嘅粮俾你咧系有可能嘅。但系你话佢会唔会用一个一千万嚟买断你呢？我觉得难啲，因为第一一千万唔系个我俾得起，二来就系话你一个啱啱毕业嘅年轻小伙子，你革命嘅心有几咁雄壮都好啦，几百万五六百万对于你嚟讲系一个大数噶啦，系嘛？第二样嘢就系话 有时同你倾钱嗰个人，敢唔敢话俾你听？嗱，你阿爸份工啊，喺边度做啊？吓，你阿爸边个朋友啊？我好熟噶，同佢系嘛？又俾相你睇下，嗱，系咪啊？我同你阿爸朋友好熟啊，跟住又叫你阿爸做嘢啊，醒醒定定啊，点点点啊？喂，大佬你怯噶嘛？喂，有时咧要同你去做啲所谓叫做政治交易咧，唔系净系收买你，威逼利诱噶嘛？有时真系觉得夹下你，要挟下你，你又焗住俾人入。系嘛？咁咪入晒咯，入俾少少钱你，你就制噶啦嘛。咁你话喂，唔识开价嘅人可以收到几多咧？又或者一个老细想压价时候压你几多咧？喂嗱，头先我讲个版本五六百万，因为系呢四年嘅人工。如果你话唔系个老板想压你价嘅，喂，你屌你呢五六百万你都翻工嚟赚啦。嗱，我俾个 alternative 你，呢一刻选完即走，收一半。咁你又觉得好似傻傻地㗎喎。你头先个版本要做四年嘢喎。你而家係做都唔使做喎。而五折现兜兜两百三百加埋少少威逼利诱。你又可能制喎，即係睇下你咩人㗎喎。即係如果你係一个完全唔识做生意嘅人，你咪制咗囉。係咪你又唔识同佢讨价还价嘛。同埋可能佢又有啲揸住你某啲嘢依挟緊你嘛。咁个人觉得二三百又得。咁但係一毫钱俾唔得嘅，即系俾翻一个以办嘅助理人工你，你系唔会做呢件事嘅，因为立法会议员始终系一个公职，系一个 honourable 嘅职位，系一个 honourable 嘅身份，所以咧，你去到嗰个阶段，你系真系选到咧，你系真系值啲钱嘅，咁所以咧，点解有啲人选完之后经历咁大件事，佢样都好似面不改容？又冇乜表情，又唔係好入，即係唔係好入肉，又唔係好肉緊咁呢，即係其实我觉得啲有啲原因。咁可能就因为佢即係可能等嗰笔钱退休啦，叹世界囉，咁嗰笔钱唔少囉，係咪起码喺佢嘅眼睛睇嚟係唔少囉，同埋最緊要呢笔钱唔使做㗎嘛。呢样嘢先緊要係咪，同埋就係话咁你咸鱼嘅嘢臭完又香香又臭嘅啫，你咪听下教主讲啊，屌你呢剂你帮我爷啃咗佢。咁你转头你又话自己系受害者嘅啫，咁你又可能好后生嘅啫，咁你可能系女仔，又可能几靓，你又可能长头发，咁男仔你又可能几高，咁你几年之后仲系好后生啊，咁你几年之后都可以选过㗎，系咪，我可能俾第二个budget你，你又做第二件事呢，咁你可能有选到㗎喎，咁你觉得呢一刻立咗几百搞掂啦，屌！起码呢十零廿年唔使搞先啦，叹下先啦，买层楼收下租先啦，咪日日去网战咯，咁你咪日日可以去个 PQM、PMQ 食 lunch 咯，系嘛，食日本嘢咯，咁大家几开心，系嘛？嗱，所以咧，大家做厌仔咧，识开价啦，最紧要谂系 production cost， 你究竟自己要付出几多时间，同埋就系话，当你冇 bargaining power 嘅时候。人哋会俾一个咩钱你？你有 bargaining power 嘅时候，你点同开价？同埋做咁耐，即系你会知道对方个 pocket 有几 deep。How deep is your boss's pocket？ 呢个 pocket 唔系春袋，呢个 pocket 系究竟佢有几有水射俾你。所以做厌仔咧都要啲脑嘅。所以咧，我唔系针对某个人嚟讲，咁但系咧，喺我 Facebook。喺个 post 度留言嗰啲人呢，实在有啲太天真啦。即係你哋讲嗰啲钱系唔会有㗎。收钱呢同埋有期数㗎。当然就係话你呢铺你做完即走嘅话，我梗係唔会同你讲期数啊，可能会讲期数。因为呢件事都系可能摊长一段时间㗎嘛。咁你可能要酝酿一个月嘅，咁你系咪少少都落少少订呀，系咪，咁你可能有一个中间嘅情况，就系话觉得件事都进展到咁上下啦，可能又俾三成你呢，咁你件事一完咗，俾埋剩翻嗰四成又好，几成又好，咁咪包埋张机票咯，同埋一个外国 passport。即系你要知道咧，一啲大公司，即系可能一啲中资机构，唔好中资机构啊，即系搵间外国公司请你过去做嘢咧，好易嘅啫，即系俾张绿卡你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对有心从事二五行业嘅人咧，个脑咧。有少少概念，开价唔好开得少，亦都唔好太狼死，如果唔系咧， 你会杀死咗一只色散金带鹅。咁呢其实上一集呢就有人讲话喂我冇单打过任何个人喎，其实今集呢已经单打咗㗎啦。听到嘅就听到，听唔到嘅就听唔到。千祈唔好喺呢一集嘅 Facebook 任何嘅 links 上面留任何名，我就即会 delete。包括你我会 block 鸠埋。咁大家以后唔使听我单打人㗎啦。OK? 今集时间系咁多，下集再见，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